谁说的你的无脑， 最后只剩残骸，心不会更改，没有祝福我明白。看电影的玫瑰在静静发呆，朋友对我责怪，要我放得开，不知对我始终越爱，越爱的深越难抛开，爱是种偏见，如果可以再重来。我明白爱情已经超载，爱的完全坏了姿态，你冷眼看待就像是种伤害。我好像站在无人山崖，全世界都抱在我， 我在。

我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难再续，难再回心，问纷纷爱上谁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追得回，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红与泪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无路可退，我如何面对，问纷纷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追得回，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无路可退，曾经深情你给了谁， 你我的心事。